今天在淘宝上面阿里巴巴这市场上面，他说啊，你们假货很多，说假货多的人从来肯定基本上在淘宝上没买过东西。今天你去广东和福建很多假货集团，你去调查一下，他们最怕是到淘宝网上去卖，原因很简单，我们很快能查出谁在卖谁在生产，公安马上就扑上去。今天网上你去看这一两年来整个的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如果有假货，每天销售额能够六七十亿吗？23、25块钱就买一个劳力士手表，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你自己太贪。 好，大家一听哈就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马云所代表的淘宝，所代表的阿里巴巴，跟这个国家工商总局大战。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几句话呢，是那个世界互联网大会，就在乌镇的开的几个月之前。你听他讲到假货的时候，他其实非常有底气的，就觉得我们淘宝是他从来不标榜说我们是要靠卖假货，就说我们是没有假货的。即使有假货，那也不是我们的问题，是因为你太贪。你想几十块钱就买到所谓性价比最高的东西，那是因为你的这个初衷出发点就是有问题的。但是你发现现在它上市之前跟上市之后，它的那个 态度 那个范儿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包括你看刚才的这一段，我觉得你可以听得出来，这个马总整个是处于一个极度亢奋的状态， 他一直都挺亢奋的。 对，但是就也有人会评论说，他其实上市之后，尤其是最近，可能包括说很多的这个其他外国的国家领导人到中国来，也都会点名希望见马云。这个马云现在可能正处于一个头脑发热的阶段，所以干很多事情的时候也就没想那么多，包括最近。这次跟工商总局挑起这个事端， 没错，你看他上来就是那个什么店小二是吧，在他们的官微就开始整了一封特别长的信，但现在很奇怪都删了，所以你不知道他迫于什么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把他给删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奇怪的是，说实话，你说他这个店小二要是不先发难的话，我们有人知道工商总局的这份报告吗？ 就是 他就算是知道的话，你其实看到淘宝的所谓假货率35.几%的正品是35.几%，你会惊讶吗？你不会惊讶，你会因此就不去淘宝吗？你也不会。 对， 所以反倒是淘宝自己好像要把这个新闻炒起来似的，所以就有一种阴谋论说是因为雅虎要剥离自己的持有的15%的阿里巴巴的股份，可能淘宝是要跟工商总局联手打这一仗，让这个股价下跌，这样在回购那一部分股份的时候，股价已经是降低的状态。 联手， 对，有这样 的 一种阴谋论的说法。 好戏 是， 哎，你倒这么一说，还觉得真是有可能，因为你看现在总局他们这边也收手了， 是， 他们也把他们这个的什么通知啊、报告也在他们的网站删了，所以你看之前，但是他的这个几个论点哈，也还是值得拿出来这个讨论讨论，因为毕竟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企业，那整个电商它还是这么红火的发展当中，那不说马云吧，那如果下一回它会不会轮到什么京东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你看现在它尽管说它抽样调查的这个样本非常少，但是你除了一个它只抽样了一个证明你的正货率是100%之外，其他任何地方它都有存在这个假货的现象。那最开始这个小二吧，他说话也特冲，他说我们接受神一样的存在，但我们看不懂的是屡次抽检和报告中不同的标准和神一样的逻辑，还说呢这个学语文的数学最好是吧，他就是讽刺你的这个调查的样本它是太少，你不符合统计学的这个规律。但是之后呢，总局它也不是吃素的，它也给你反击，而且说我们已经是考虑到你的这个特殊的时期是吧，我们这个报告其实早做完了，就为了给你面子。 大招，而且你看这大招的名字还叫什么什么什么白皮书，这家伙我觉得一到白皮书你就觉得特别重要，你看上一次我们提白皮书还是一国两制白皮书的时候， 国家层面， 对，然后这突然对于这个淘宝也搞了一个白皮书出来，你就觉得这事儿挺大的。 哎，那现在看起来争议还是挺大，可是呢最大的影响恐怕就是淘宝的这个的股价。我看昨天早上有一篇文章叫阿里巴巴市值一夜蒸发680亿，很多的财经媒体在推荐它，所以你看哈，这个广电总局它是祭出了大招，这个大招工商总局，哎呀，说错了，工商总局它祭出了大招，可能对于普通的买家来说，我该买还是买是吧，我要不是说买假货，我就是买那种高仿的，因为便宜，而且呢价格差那么多， 质量你也看不了，看不差多大的差别，所以普通买家没什么影响。但是关键是它现在上市了，它可能更多的你是必须对这个投资者负责，所以它在资本市场上它很快就有了反应，可能这是阿里巴巴它最紧张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要分两个来看，一个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假货的问题，那马云自己也说你25块钱你指望买一个劳力士那不可能是真的嘛，所以一个是淘宝也需要假货，消费者也需要假货，这是一个事实来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国内的媒体有点把这件事情故意的去炒作跟放大了。因为包括说昨天早上你看到的前一夜美股的收市，可能淘宝跌了多少，但实际上一般来讲，影响美股的一个公司股价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是大盘的一个走势。因为当天其实美联储收水的消息什么的，对于整个的大盘都有一个下跌，包括同样的Google 啊 Facebook 的跌幅跟阿里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原因不见得是因为这个， 对，或者说当中有一部分，但是对它的影响绝对不到那么大。也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都下跌的情况下，你单要把阿里的股价拿出来说，所以也是国内的媒体有一个过度的解读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这时候的所谓的危机公关哈，它就显得太重要了。因为啊，它这个马云和阿里巴巴，它确实这个指标性的意义太大了。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现在不是有人也觉得淘宝挺冤的嘛，因为你毕竟假货，这个假货又不是我生产的，只是我是卖的，你说我哪有真的可能，我有这么多的人力去每一笔的交易我去给你审吗？这确实我觉得从现实层面上他也做不到。而且关键是他刚才马云一开头不说了吗，我们是提供给你一个相当于是假货你曝光的这么一个平台，我曝光之后应该行使职权的或者执法的是工商那边，他其实自己他可能没有这样的权利。我说如果他在就是他以一个弱者的身份觉得其实我也是受害者，他是不是在引起公众同情方面会更多一些？ 他最早就说过，说这个阿里巴巴自己淘宝其实才是假货的一个最大的受害者，但是我觉得这句话的话是有点回避责任了。因为你觉得如果淘宝它就是一个电商平台的话，就每个人你因为淘宝其实收费不便宜的，它在最初当然是以这个免除一些费用来去吸引商家入驻的，但它现在实际上你包括说我在上面的一些设计，甚至说我要做一个折扣的在上面标注，那个都是要给淘宝交管理费的。那你交的这个管理费是什么，就跟我们平时交那个物业管理费一样嘛。那你交了管理费，对于一些可能正常经营的商家来说，我给你交的这是一个保洁费清洁费的一个概念。当然那你说那些本身有一些不法行为的商家来讲，那我也给你交费了，但是我交的这个可能就不是保洁费而是保护费。 对， 也就是说你这个实际上淘宝它承担的是两方面，因为它一方面要保护那些正当的商家，但是因为这个不正当商家可能数量相当庞大，它对于淘宝的收益有相当大的贡献，那淘宝是不是干脆就采取一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我是觉得吧，他制定这个规则哈，有他的是纯商业的考虑。但是你说弄假货那个，首先我觉得得在法律上面你得明确他到底他的权利和他的义务在什么地方。那如果说我做的一切都是符合法律的话，那如果他再多做一些，他就是道义上面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所以呢，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你把这个边界怎么给他定义了。那这个我们今天等一会儿呢也得要请教几位行内的这个人士哈。有一位呢他曾经是淘宝的这个高管，阿里巴巴的前技术总监，现在是著名自媒体人，叫龟脚七。那另外一位呢是武汉大学法学院，他是行政法方向的一位副教授，叫徐晨。那可能要在法律和这个经营层面上都给理顺。因为我是总体觉得这次阿里巴巴他太横了，因为中国人你说在舆论场上你对于傲慢的人你天生就会反感的。所以这次也很奇怪，以前淘宝大家都是多数是站在他那一边是吧，尤其是你跟你民跟官你开始对立的时候，大家天然同情心可能就在民这边，觉得民是弱势。可是阿里巴巴他已经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所以大家这个舆论场上没见到多少同情心在他那儿。 这是因为现在中国人仇的几个东西，一个是仇富， 对， 一个就是 仇 权。但你这个现在大家都乐得看这个，是就是想看这个钱大还是权大。 没错，这个确实很让人跌破眼镜哈。这跟之前他受到的舆论场上一些待遇也确实不太一样。而且阿里巴巴的公关跟京东的公关都是很了不得的。那你看他怎么样来处理这场危机啊，也是很值得这个公关界的朋友去学习和研究的。好，那我们先暂时休息吧，等会儿呢就来先连线鬼脚七七哥，来先从他的这个从前是阿里巴巴的这个高管，他是非常懂得内部的一套秩序哈。 也面对这么多年外界的一些质疑，我看看他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他对于整个的阿里巴巴的这样一个回应，就包括对于马云的这个印象会不会也有一些改变，或者印证了他之前某些的说法吗？好，三句话新闻，稍后休息，等会儿见。 新闻， 我们帮你看透新闻。 只有法治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执政党 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 法治理念的重新洗脑。 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赚的肯定比现在多。 我非要把自己往丑里打扮，我 这我没有钱，我不要脸。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敢想敢问敢言， 深度广度尺度， 我们以犀利定义三 D， 定义三 D， 我们用思辨突破樊篱， 突破樊篱。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樊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说到这个工商总局和淘宝的大战的网上现在多了特别特别多的段子哈，就说比较著名的就这个，说淘宝就讲我被工商总局欺负了，然后大家咋了啊？那个是说我是卖假货的，他说那你卖了吗？他别人都卖呀，那你到底卖了没卖？他们说没授权我就不是正品。接着问那你有没有买？他说啊，他统计有问题，那到底有没有卖？他说我也打过假呀，还是那一个问题，你到底有没有卖假货？结果人家说因为我的老板是首富，所以呢似乎大家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哈。那你这其实是可以折射市场上它是有一些的情绪和他的规矩在，你就不管你的这个你老板是谁，或者你从前做过什么，但是现在他你也不管他的这个调查方法怎么样，但他的确实就是查出来假货，尽管有人在同情他，认为这个淘宝其实是挺冤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七哥，他曾经是阿里巴巴的这个高管，那也在马云身边工作很多年哈，他凭他对阿里巴巴的了解和对马云先生的了解，来听听他谈论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七哥你好。 哎，你好。 好，刚才这个说了网上的一个段子哈，这也确实有人会觉得阿里巴巴是值得同情，但是也有人说你确实就是卖假货了，这个事你怎么收尾？那先说说你对这个新闻爆出来你的感觉是什么吧，因为看到爆出来的这个轨迹跟平常还不太一样，而且看到淘宝的这次回应哈，它是挺冲的，也挺横的，就是感觉底气非常足，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我的第一感觉呢，其实像类似的这种报道每年都会有好多的，就是说到淘宝的假货问题，无论是淘宝在上市之前还是上市之后，这个事情都有很多，只不过这一次搞得好像比较大，那就是并不就是并没有超脱之前的预料吧，我觉得。 就是说每年其实阿里巴巴可能都会有一套应对假货质疑的这个办法，但是今年的这个应对我们就觉得它非常的直接粗暴任性野蛮，甚至有点傲慢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是因为它上市了吗？因为它要面对这个投资者，要对可能会所谓蒸发的股价呀，就这些方面它才会用这样的方式吗？ 它应该没有这么直接吧。我觉得啊，它的就是这一次呢，其实你去看阿里的这种公关的这种方式，它其实很有特点的。大家看上去好像他是在工商总局跟他在对着干，但是实际上他只是在质疑他的这个调查方法，他并没有否认说他有假货，但是他一直在质疑说你这个调查方法是并不对的。然后而且他最终他也不是在质疑一个组织，他是在质疑这其中的一个人，他告诉你说啊，工商总局的网络交易监察司的这个司长啊，你做事情你不能够这么随意，你应该更加这个，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应该认真负责一点，对吧？你不能轻易的，可能才调查了那么 四五十个商品，你就可以得出来一个说我们只有30%几的是正品，其余都是假的，就他是在质疑这么一个东西。而且他质疑的这个方法也很有意思，他不是说淘宝在质疑，他说哦，我们淘宝的一个80后的一个员工，他写了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出来的。所以其实他这个手法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说，他要想去否认的话，他可以光冕堂皇的说啊，你看我们只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质疑了以某一个人的调查的方法，而且是我们的一个员工质疑的。对， 嗯， 所以他的这个公关手法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所以你看，不管他手法有多新颖哈，但是感觉上，或者他本质上，他就还是一个公关的行为。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问题他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说假货的问题。那有人会觉得，淘宝我只是一个平台，我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的权限我去处理这些假货。但是现在就质疑他的不仅仅是这些像监管者，像总局说你卖假货，还有很多的这个店小二，他们其实也不满意，就淘宝他的这种统计的这些规矩，就说我卖假货的，可能我卖的好的或者我卖的火的，我就更加容易，我反倒是老老实实我就做正经生意的，我反倒不会就获得更好的这个推荐。所以就这个秩序方面，是不是淘宝本身它是有一定的问题，就导致现在的这种卖假货的问题被放大？因为本身会觉得舆论场上它应该是获得更大的同情的嘛，但现在发现也没有，这是不是也能说明它本身的这个规矩方面，就自己内部的规矩方面是有问题的？ 对，我觉得你刚才提的这一点啊，就是我是比较认同的啊，因为作为一个平台，你必须就是要有这么一个责任啊，因为在这个平台上你有这么一个责任，你要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对于这个打击假货呀，打击这种盗版啊，然后侵权啊等等啊。 嗯， 其实从我对阿米的这个了解，淘宝天猫的了解呢，他们的立场还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坚决要去打击这个事情。但是从本身的这种做法方面呢，可能就是一直是在做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一直没有做的就是那么有那么好的效果吧。 嗯， 那他们做的这个主要的方法，从因为我以前是在负责搜索这块嘛，那么也是有很多人会给我反映说这里边有好多是假货。那我们是采取的有一些，例如说类似这种一些明显的价格比较低的，我们就会给它屏蔽掉。例如说一件羽绒服可能只有这个40-50块钱以下的，它就不会出来了，对吧？以前有好多像这种它都会出来的。那么还有像什么手机，那么这个300块钱以下的这种手机，我就不让它再出来，就等等类似，就以严重以这种价格的方式直接就给它限制。那还有一些呢，可能他们自己内部也组织那种接受举报啊，接受只要有人投诉啊等等这种。但是像这种呢，说这个如果你去了解实情的话，你会发现它是很难杜绝这个假货问题的。因为这种东西啊，做假的比做这个真的这个就是他要想让你认为它是真的，他可以做得很像真的。那么你作为一个淘宝来说呢，它总共的员工也就是2-3万人，但是整个淘宝上面有10几亿的这种商品，你要希望说它能够彻底的去根除这个事情啊，确实是比较困难。这个我们就是你换一个角度你去想一想，你要做这个事情确实比较困难。 嗯， 但这里边呢，同时呢还有一个机制方面的一个问题。这个机制问题在于是什么呢？就是说在阿米在淘宝内部，它也没有定义说对于这些这个，就一旦你产生了假货，对于你这个类目的负责的这个小二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处罚机制，它也没有。 嗯， 它现在对于阿米这个内部定义的这么一些这种考核的 KPI 呢，大部分定义的是说，哦，你的这种内幕的这种成交额是多少啊？然后转化率是多少啊？又有多少新增的客户啊？大家的客单价是多少？等等这样，那可能这里边确实没有把像你这里边有没有假货？对吧？大家这种投诉怎么样？没有把这些作为一个考核的这么一个指标。 说白了就是不够重视。 嗯 嗯 那七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刚才说到假货的问题，您有说其实可能是价格过低的是假货，或者说是有一些内部的举报。可是我们是行外人，就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说，那我们国家在很多的文字的审查上面，我把一些关键词我可以给你过滤掉。那同样的方法，比方说我在淘宝上什么原单、原厂，然后小箱，然后什么同款这些，如果我搜它的话，我可以认定那些一定就是假货啊，或者说我觉得它肯定真的可能性很低。那这些为什么淘宝不去做？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是，我能不能做得到，跟我想不想做，我愿不愿意做的问题，是不是淘宝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默许这些行为呢？ 哦，这个你觉得是误会了，因为你刚好问到的这个问题是我以前负责的， 嗯， 我们以前就是在负责这个搜索，那在搜索方面是有很多是被我们过滤掉的，什么高仿啊，什么就是相当于类似你刚才举的一些词，什么这个什么谁谁谁的这种同款啊，什么，反正是类似的一些这种词，我们是要把它去过滤掉的。而且这个确实也已经过滤掉，你可以去测试一下，会有一些词是搜不到的，除非是这个商家是被认证过是什么样的一个商家，他不会作假，那么他的一些东西可能会出来，其余的这种东西都会被过滤掉的。而且在后台的时候，他不只是这个去过滤一些类似于这种假的一些词哦，还包括一些什么枪支啊、弹药啊、毒品啊，像类似这种词都会被过滤掉。 嗯， 而且这都是有一套的这种词库的。 嗯，就是除了过滤哈，您接着说。 就是你又去想啊，就如果你是卖假货的，对吧？你过滤了一个高仿这个词，你过滤了一个原厂这个词，你看见你完全你可以把一个原中间加个星号再加个厂，那很麻烦的。或者说你把这个原字和这个厂字用另外一种写法，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或者是一个是拼音，都有很多这种变换这种方式哦。他只要是想逃避，他层出不穷的。 嗯嗯，就是这个你们得不停的去控制它，或者要研究新的方法来对付它。但是你除了过滤之外，有没有一些处罚的机制，就是让这些的卖家知道你要是这么弄的话你会付出代价，这有相应的机制吗？ 以前是有啊，以前特别是像一些你要是被他像一般投诉成立一次就会给你扣个几分，对吧？扣个三分，然后再成立一次又扣个三分，然后那次如果扣分达到一定程度，你这个店就会被关掉。它整个这个机制其实是有的，只不过可能就没有那么说这个严格吧。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这个投诉，一旦你想要让它成立，其实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时间段的。而且很多这种售假的那些商家啊，他是只要在这个期间你没有处罚我，其实他的这个利润他已经收到了足够多了。等你最后要处罚的时候，他已经你把店关了，其实他已经，他也没有关系了，他该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有很多这种，做正式产品的商家，他其实也是深受其苦的，因为被一些假货给压的，他最后没有任何利润，最后只能亏钱。最后赚钱的可能是一些这个卖假货的。 对呀、啊，那针对这个现象，就现在淘宝没有什么实际很有用的办法去改变它，是不是？就针对卖真货的人家赚不到钱。 我边上就有这么一个朋友，他们是卖银饰的，就是卖这种纯银的那种装饰品的。他们当时就有一段时间，所有上活动上什么聚划算的。就是他在他们那个类目里边上聚划算的都特别便宜，但是他很明确一看就知道，因为银的价格是基本上公开透明的，像那些肯定是假货，肯定并不是纯银的。 嗯， 然后呢，但是他们自己一些正规厂商的呢就上不去，那这个时候呢他最后实在弄得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去跑到淘宝的这个办公室，你跟类目小二去讲都没有用，最后他们怎么去做的，最后去到他们那个廉政部去讲说，你看现在这些类目里边的这些商家基本上都是售假的，那么而且他们上活动的都是售假的，是不是因为这些小二有问题，然后去让这个廉政部去查完以后发现说，哎，这个确实里边会有一些是假的，然后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去处理，但是在这里边可能确实又没有查出来说这个小二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因为啊 很多类目的这个小二，他其实不可能像商家自己一样对于这个行业的真假变得那么清楚。他们这个类目小二也是可能在这方面经验也并不太丰富，只是觉得哦，你原价可能是298，你现在能够打个这个三折变成了999，对吧？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对于消费者的利润比较高，所以才可以让你上活动嘛。就类似像这种，他们也很难去判断。 可是这快到年底了，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类目小二，他年终奖金会不会跟他这个类目下的商家的一个收益也是有关的？比方说，可能那些有100家卖假货的，他们的会给淘宝贡献的收益是比一家卖真货的要多。 对， 那 可能不是经验的问题，是动力的问题， 是 吧？ 有没有这可能性呢？ 你说的这个现象，就是它不是那么直接，因为说对于淘宝的内幕小二，他们看的一些指标呢，可能是说整个内幕的成交额，然后呢是一些这个客户数等等。但是可能就像你说的，这个卖假货的，就是如果淘宝内幕小二他已经明确知道这个是卖假货的，那我估计哦，在现有来看呢，他们应该还是会把它处理的。但是确实它是很难去判断，是有这么一个问题。而且从它本身的这种责任方面，确实现在可能大部分这个小二他没有承担起这么一个责任，说哦，一旦有假货，我们应该去承担这个责任。可能他们自己在这个就是公司给他们这个考核里边就没有这么明确的这么一个责任在。他们可能确实存在这么一些职责并不清楚的地方，导致是说这个假货没有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处理。 对 Cathy， 你有没有觉得跟七哥聊了这些回合之后，还是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淘宝内部确实没做好。 对，而且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这次淘宝小二实际上他质疑的是工商总局的一个抽检的方式方法嘛，那淘宝内部有没有说每年或者每季度每月的一个抽检呢？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吗？ 哦，这个倒是有的，这个它是有专门的一个部门在做这件事情。那这里边其实他们抽出来更多的啊，其实是一个属于成分不符合的。你说可能你定的是全棉的，应该是把95%以上的棉，但是可能只有70%或80%等等，就是像这种他们是有专门的一个团队去在做的。那其实哦，大家这个我从我个人角度呢，我还是想去替淘宝这儿说一句话，可能就是说你要是在，我不知道香港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我估计会差不多，就是你把整个线下的各种商场或者说小店铺的这个地方的加起来你去看，很多地方都是这种没有品牌的、没有授权的，或者说质量并不过关的，我们定义成为这种假货的，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多的，对吧？就是它这个比例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在线上呢，其实它是一个线下的一个反应，而且呢，就是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可以杜绝这个事情的话，或者说比较简单的这种方式杜绝这个事情的话，那其实我相信淘宝和阿里它是可以做的比较好的。现在 最后一个问题啊，七哥啊，七哥，我明白您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因为你线下已经是有在生产，我们只是一个卖的地方，你不能完全，你首先怪责的当然不是我，是说他首先要生产的这个人。但是问题在于，我记得马云他在互联网大会上就讲过这么一个，应该是一套形式的这个程序，他就说现在因为有了淘宝，所以商家是不敢卖假货，因为你一卖你记录就在那儿，那工商局他很快他就可以照着这个路线他就扑过去，就可以立马抓到你。我就想问他，这个真的是会发生吗？因为你讲到如果真的是这么容易的话，就不会现在还看到这么多假货，对吧？真的会工商局他因为淘宝上的交易我就去查，我就去抓到了假货的这个制造商吗？ 其实这个事情反而你去看一看啊，这一次工商总局跟淘宝的对掐呀，那你去看一看说，为什么工商总局查出来了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他不去执行呢？为什么他还在去网络上面去这个去对掐，有什么意义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既然查出来问题，你应该去把这些问题解决才对，对吧？那么如果说解决的过程之中淘宝他不配合你，那这一定是淘宝的问题。那但是你要说这个责任，你觉得应该是淘宝的这么一个问题，你应该让淘宝来处理这件事情，让淘宝来去把这个售假的人抓起来，这个可能性淘宝他没这个权利，对不对？ 那这是当然。 工商总局其实 你应该说，哎，你淘宝你告诉我有哪些是假的，我们这块来去配合，我们或者说他们说你淘宝你把所有这个售假的这个名单你能够查到的咱们给我，或者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名单你配合我来做这么一件事情，我相信淘宝是愿意这么去做的。 嗯嗯，好，明白您的意思了。 这个事情由淘宝去牵头， 就觉得两边其实都没怎么做到位，是吧？公安局你也没干好你自己应该干的事儿。好了，那今天时间差不多哈，谢谢七哥的连线，谢 谢 您，再见。 拜拜。 哎，好，拜拜。 好，再见。 好，这个分析了一些他们内部的一些运作的规矩，我就觉得有规矩，可能他的规矩啊不是那么的完善，就或者他制定规矩的初衷不是为了制定假货，他有更大的商业利益的驱使，是吧？这个不会特别大影响到我的现世的获取更大利益的这个甜头，我就不会去做。 对，要是反正我要是那个小二的话，我可能也会。 对啊，我卖的多，我自己赚的多， 啊、 我有什么 动力？年终分红我分的多啊，是啊。其实双方肯定，我觉得一定是淘宝跟工商总局都有责任，但是现在双方都在强调对方的责任，而想淡化自己那部分责任。 好，那当然我们事事都要讲规矩、讲法律哈。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来听一位法律方面的专家，来详细解析这次。总局他们在查的整个的一套行动当中有没有出现违规的这个地方，那另外淘宝的这个回应或者淘宝现在已经从媒体披露的这些运作的方式方面来说，他们的这个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又在哪儿。好，三句话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们再来检视一下工商总局这边哈，其实呢，这个调查呢，他们是在这个几天前发布，但是呢，这个调查呢，这个结果是在几天前发布，可是他这个调查呢，在去年时候就已经完成。我看到是说，14年的8月到10月份，他们工商总局网监司委托了中国消费者协会开展了这个网络交易商品定向监测活动。那么他们就是以这个网络交易平台大型购物网站呢作为重点的监测目标，监测的品种呢就什么电子产品啊、儿童用品啊、什么汽车配件、服装啊、化妆、农资品，这些呢都是包含在内。那这次的这个监测呢，他们是有92个批次的样品采样，其中呢54个批次的样品呢是正品，正品率呢是 58.7%， 非正品率呢是 41.3%。 但是你看它整个的抽样涉及到了什么手机这些就所谓的电子产品，它的抽样样本采样率是非常非常少，它可能就一个、两个、三个。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就狂吐槽说，你要是真的是你来监测我，拜托你科学一点，是吧？你就得出抽一个那个是正品，所以它正品率是100%。 大家做概率题都不会选这么小的样本。 对，那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就被人发现。但是这个如果是发现了之后哈，会不会就直接从这个法律上、法理上去完全是否认他的这样一个行动？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听听法律专家的意见。他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叫徐晨，他专业方向就是行政法方面。首先就是来问他，工商总局这次的行动，他有没有违规的行为？ 有问这个抽检的这个程序方面，那么2014年，国家工商总局下发了一个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检办法，可以根据这个办法来看他们这个抽检程序它有没有问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它有没有问题。第一，就是它确定抽查样品的标准是不是合理。那么根据这个办法的第9条呢，那么工商局应该制定一个抽检实施方案，这个实施方案当中就必须要包括抽检的商品种类、成检的机构、那么样品的数量以及抽检的程序以及检验标准等等。那么也就是说，你整个工商总局也好，或者说你相应一些各地的工商局也好，来进行抽查的话，都必须要根据这个标准来。那么这个标准它有没有是按照这个法定标准进行执行？ 这第一个。 嗯。 第二个，在抽查之前的话，他必须下发抽检通知书，也就是说事先告知这些被查的这些企业，比如我们说的平台那个经营者，他有个抽检那个告知被告知的这种权利。那么这个工商局有没有履行这样的一个告知义务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抽查之后，如果企业对这个结果有异议，他还有什么要求复验复检的一个这种权利？那么这种复检的这种权利，工商局有没有给予保障啊？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三个角度来衡量他有没有那个违法，或者他这个整个抽查程序没到。 嗯嗯，那现在从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您觉得这三条都符合吗？ 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个人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抽检报告，所以我没办法做出进一步的判断。必须要看到具体的抽检报告当中对这个整个抽检前期的抽查样本的选取标准、相关的这个程序以及最后的检验标准以及评估的这个评定的原则等等，要看那个具体报告才看得出来。如果只看网上信息是看不出来的。 嗯，那像淘宝它遭遇到这样一个调查，那根据它现在的情况，它可不可以或者需不需要，不是说投诉，而是直接去起诉总局？ 它有两个可以两个跟大家解释一下，就第一就是在法制上它没办法提起刑事诉讼，对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民告官的这个程序没办法启动。 为什么呢？ 这边在哪就是。因为国家公安总局它是以行政指导行为来做出来的， 嗯， 它下发了一个关于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的一个白皮书嘛，对不对？那这个白皮书的性质是在法律上定位它是个行政指导行为。那么这个行政指导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属于行政诉讼的这个适用范围。 哦， 对，它只是一个对于我们说的这个企业的一个劝导指引的一个行为，不具有强制的这个执行力。 嗯嗯。 那么如果说这个工商总局是对，或者说各地的工商局是对这个企业是给予了一个行政处罚，那就可以， 哦， 那就打官司，这是一个理由。第二个就是那个，就如果说你就算是起诉成功了，那么一般根据这个行政诉讼做出的赔偿，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比如说因为这个事件引发的这个股价的什么蒸发，或者市场价值下降，这国家是不赔的。 哦，所以也没什么意义，就说。 对，就是你打官司，第一有一个法律上的障碍，第二个你就算打了官司，可能你的损失很难得到弥补。 嗯， 我个人觉得可能阿里巴巴现在最佳的选择就是配合公安局工作，然后做好危机公关来进行止损。 嗯，接下来这个问题哈，那如果不是说如果是已经在淘宝上发现假货了，那这个在法律层面它需要怎么样去承担什么责任吗？ 那个这样的分两个责任，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么这个淘宝就阿里巴巴公司和下面的一些店家之间，他们是一个法律关系。那么这个卖家就是这些店家和卖家和我们的消费者是一个法律关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些消费者发现这个卖家销售是假货，那么消费者一般正常的途径就是我们说法律途径呢，就是可能到这个工商局进行举报，或者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嗯， 但是这个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当中由于这个法律途径，那么消费者维权的这个成本比较高，尤其特别是很多是异地的，所以很多的这种情况通过这个淘宝网上这个淘宝小二进行这个调解来解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什么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走法律程序的话，那么消费者可能只能追究我们说的这个店家的他的责任， 追究不到淘宝的责任。 对。 嗯， 因为淘宝和他之间只是一个交易，提供一个交易平台。 嗯嗯。 那么也就是说你消费者和这个卖家签订的是一个合同关系，你和这个交易平台之间并没有签订一个购销合同关系，这个意思。所以没办法去追究他卖假货的这种责任吧。 嗯嗯，就是说可能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他找不到淘宝。他也没有必要去找到淘宝，但是从国家监管部门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既然你提供了平台，你是不是需要搜集他们的信息，或者核对的时候你自己是有一个监管的这么一个义务在这儿的，有没有呢？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的。因为这个问题当然有两种选择，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对于这种假货，你各地工商局可以进行查处嘛，对不对？ 嗯。 然后要求交易平台协助工商局暂停或者终止这些违法卖家的这个交易服务嘛。 嗯， 这是一种选择。另外一种选择就是 让交易平台的这些经营者自己强化管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工商局它就减轻了它的监管职责，降低了它的这种管理成本。 嗯， 反过来呢，它就加大了企业的负担。对，比如说在那个白皮书当中，那个国家工商总局，它要求这个，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它要求淘宝网的信用评价体系当中要区分真实交易和虚假交易。你想一下，淘宝网当中每一天有成千上万的交易，那么你说这个交易平台它哪有人力物力去把这个真实交易和虚假交易进行一个去我们说做个具体的一个处理，它没办法的，它也没有那么多人力物力。 嗯，就是从法律上其实淘宝它并不需要承担查假货的这个责任和义务，但是它做了可能是 它有协助的义务，它没有直接查的义务，就是它会协助工商局，比如工商局要求它提供一些网络上的这个证据，或者说要求提供一些经营者的真实的身份，或者相应的一些交易的一些信息，那可以，他有协助的义务，但是他没有直接代替工商局进行这个查处的义务，这是没有的。 嗯，他有义务，但是他有权利吗？ 他也没有。 他查假货，他也没有权利。 除非在什么情况有，就是第一个就是国家通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立法授予他权利，或者说这个国家工商总局通过委托的方式， 嗯。赋予他权利， 当然这个里头必须要有法律的根据，不能随便说你工商局说委托给他就委托给他了，必须要有个法律依据，法律规定当中你工商局或者工商总局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授权，那可以， 嗯， 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我说前提是法律依据。 嗯，那有可能找得到这样的法律依据吗？ 目前没有，因为我查的那个他那个网络交易手段法是2014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里头是没有的。 嗯，哎，所以说到这儿，感觉阿里巴巴淘宝是被冤枉的。 他怎么来说呢？应该说他没有冤枉，他只是说淘宝网上肯定是存在了一些违规经营的一些情况，肯定是有的。但是我总体感觉就是这个国家工商总局，他这个处理的方式，我觉得有点不当。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白皮书里头指明了这个阿里巴巴有19个违法的这个问题。他上面明确说的，现在当然已经删掉了，对不对？ 嗯。 但是他已经有违法经营情况。那么既然你这个阿里巴巴公司有违法经营情况，那么根据这个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你必须干什么？必须处罚他。 嗯。 那么你为什么采取个行政指导行为，不去对他进行直接的行政处罚呢？对吧？我觉得这就是他至少他这个方面他的存在这个方式的不当，甚至是他就是一个执法的一个违法。 好，就是说呢，总局他之前的这个程序上面应该是挑不出什么毛病，嗯，但是他最后的方式，你只是指导他，你又没有直接的处罚他。如果你的最后的调查你认为是无懈可击的话，你为什么不直接罚他？ 对，而且刚才最后的部分，这个徐老师也提到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其实在白皮书里已经查出来一些问题，你为什么不执法？当然，这个每次我想阿里的问题一出来，大家就会又有一个想法，就是关于阿里上市的时候。有一些不具名股东的问题，就是阿里背后的这个政商关系的 阴谋论就来了。 但这也不是阴谋论吧，我觉得这是一定会有的。包括说还有，我觉得要说淘宝冤枉的地方是什么，是好像给人的一个感觉是淘宝不承认自己有假货这件事情，包括说你在刚开始念的那个揶揄淘宝的段子，但实际上淘宝是承认的，而且甚至于说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彭博社就立刻去查了淘宝当时的一个招股书，阿里在美国上市的招股书，他在招股书里面是明确的说他们就是知道自己的平台有销售仿造品，而且说是过去会有，而且以后可能也会有，所以他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是否认，他是承认的。 甚至可以说，你要是没有假货，没有这些仿造品，你成不了淘宝。就最开始我们为什么去淘宝，就是因为你卖的便宜嘛， 是 你才去嘛。 所以不光是真的消费者，中国消费者很需要淘宝，而且也需要假货。你包括说像国外，可能有的时候你买，如果明知是假货而且买假货的，那你这个买家也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但是在中国现在没有这个， 所以它是整个的一个体系的问题。有的时候淘宝它只是把所有的体系的这些罪状，你找到一个， 它有了一个网络的证据，应该说 对有一个承载的口号，但是。 他刚才讲到的在法律方面，我的理解就是说淘宝它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如果你是从绝对的这个法理上来说，但是呢淘宝它有抵挡假货的这个需要，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全是卖假货的，对他自己的品牌经营啊或者用户体验，它相当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损害，所以他自己会主动的去做一些事儿。但是主动做了不代表我自己我在法律上我就是一定非得做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我觉得得弄清楚。那我相信在舆论场上大家还非常热衷于聊的一个角度哈，就是说他毕竟一边代表民一边代表官，那如果你纵观民告官的这样一个案例当中，在大陆是非常非常少，尤其是告胜的就更少了。那等会儿呢我想继续就这个问题也来问一下徐老师，在他接触过的案例当中哈，那这个当然是最特别的，那他会不会真的是在的司法场他会形成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这么一个事件呢？那等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继续来请教武汉大学法学院的徐晨副教授，要问他这个案子的这个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案例它会不会成为一个很具有指标性的一个案例，最后它会以什么样的结果收场，你有没有一种预测？ 我的一个估计的话是这样，就是当然这个事件是具有指标意义的，但是我觉得它如果不进入司法程序的话，也就不进入这种正式的这种法律的这种相互的互相，比如说有起诉，有我们说答辩，也进入到一个行政诉讼这个程序当中，具体来探讨双方究竟是哪个对哪个错。如果没有进入到这个程序的话啊，我觉得它的这种标杆性的这个意义就降低了，可能最后就被娱乐化了，这是我的一个感觉。而且最后的这个双方好像都互相把这个白皮书也删掉了，双方的这一些不利的一些言辞也删掉了，可能。我的感觉可能握手言和吧。 对， 可能就不会走到那个司法程序那块去。所以这里头存在了一些执法不当的问题，或者说阿里巴巴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违规的经营的问题，就可能得不到一个公开的一个审理，或者说公开的一个处理吧。 对，这可能最后只是一个事件，它远远没有到达一个案例的这么一个高度。那在您接触过的过程当中哈，它有没有一些非常典型的，真的是成为案例的，可以从中去吸取一些经验教训的，就是民跟官之间？ 根据我在武汉的这些经验的话，那么一般民告官现在目前呢有两个特点，就是第一就是高撤诉率，第二就是高败诉率。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法院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它最后都采取一种所谓这种行政和解，或者说采取这种调解的方式，那么最后他不是直接做判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法律意义的一些问题，他没有表现出来。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 是有， 但是现在很多法院的这种司法的这种，也受到这种和谐司法的这种影响之下，他很多问题没有通过这个司法裁判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呢，只是我们这些研究的一些老师去根据那些事件里头的一些所有的问题，自己想象出来的可能比较更多一些，而通过正式的途径表现出来比较少，这是我的一个整体感觉。当然，就对这种电子商务方面的有关国家工商总局的这种行政监管，这方面还是第一次，这是。 这是不是因为民比较弱势？就是说，如果民都是像阿里巴巴这种层级的，可能就不会这么容易的就，但是可能更复杂，像这种层级的他可能背后考虑还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因素。 对，是他除了说，当然这两双方都会考虑，比如说国家工商总局可能也不愿意大规模的打击这个网购，这样影响到整个中国的这种经济。 对， 当然他这个里头不仅也包括阿里巴巴，还包括其他的一些网络运营的一些企业吧。都有。所以这次他只针对阿里巴巴，实际上是有一点，我个人认为有点是树一个典型来整顿这个行业的这个意味，这也是我们中国行政机关经常惯用的一种方法，先树个典型，然后对你进行一个所谓的这种处理也好，然后以此来 把整个行业做一个调整吧。 嗯，但是它竖得起来吗？你看最后可能是握手言和了，它有这个竖典型的意义吗？ 我觉得应该达到了，因为至少是对阿里巴巴来了或者类似的企业会感觉得到，如果说国家公安组织经常以这种发文的方式对某一个企业进行所谓的这种带有负面评价的这种指导的话，就会影响它的市场价值， 嗯， 就会影响它的商业利益。我觉得他的目的是达到的，对。 哎，他这么一说哈，就是说我故意不想把事儿闹大，我只是去警告警告你， 杀鸡儆猴。然后其实你看后来他那个白皮书的意思就是我手里有握着你的把柄的，你也不要太嚣张了。所以我现在反倒是比较寄希望于说美国那边有没有可能对阿里巴巴做出一些什么，因为如果他确实在招股书中有隐瞒一些重要信息的话，那也许美国那边会对他有一个法律的起诉的程序的。 就说真正影响他的可能还是依赖市场，依赖资本，而不是大陆这边的行政或者政治的力量。 是， 可能这个也是最后能够驱动他，如果真的是内部要进行一些规则上面的重新修改。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最主要你是整个的这个市场体系出了问题，就大家还是怎么样你都有对假货的这个需求，或者对于性价比非常高的东西的需求。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源头上你要怎么处理， 对，就是民跟官为什么我们好像在中国就一定要在对立面上，包括这次国内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也是一定要把淘宝跟工商总局放在一个对立面上，双方就不能有一个。 但是你看官媒他都是出来询价的， 对，问题就在于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其实国外有一些这种企业里面非常好的做这种政府公关的，它是以一个正当的合法的途径去负责跟政府的一个交往。那当然那里面有一些方式是说可能我去聘的一些人，包括说苹果以前聘的一个公关总监实际上是以前白宫发言人，就是有政府背景的。我们以前看纸牌屋里面有这样的情节，然后政府呢也会配也会去聘一些企业里面做传播很厉害的人在政府里面工作，当然这个中国都我们不太看到这样的例子。 我觉得像阿里的这种这么有公关经验的人，他不是不知道不想做政府公关，你说他政府公关做不好他也没法做那么大，关键在于他可能就是故意想这么做， 他还是任性。因为你看 BAT 的话，百度也出现过类似的事儿，后来百度就是投钱去李彦宏那年还上了春晚，我想很多人可能还记得这个例子。 没错， 他之前 这个红围巾， 他之前是百度医药被也是被查了嘛，是同样的一个案例的。其实 所以你看娱乐场上有这么一种观点，我也觉得挺乐见的，就是说民告官或者民跟官司你不是多了是嫌少，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极端的处于不对等的这么一个地位。你要是两方面它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站得住脚的自己的论点，你就大胆的说出来，我觉得这舆论场上大家每个人的眼睛其实都雪亮的，自己会去分辨那最后到底是对谁好对谁不好，或者说它整个案例当中它能折射出某些的现状，你包括法律包括规则，它有一些细则可能是需要修订。就像徐老师说的，每一次你都是好像很盛大的开场，但最后呢都是畏畏缩缩的，你就这么把这个事儿给 双方都心虚一样。 没错，其实最后该学到些都没学到，你整个的市场也没有什么进步。好，那今天我们就先暂时聊到这儿。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拜拜。